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公交集团宣布，今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将重塑公交路网，大规模调整优化公交线路，原则上城六区削减重复线路，向远郊区县、城市副中心、新建大型社区等新兴区域覆盖。今年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中国红色经典民族歌剧《金沙江畔》7月28号至8月2号迎来首轮演出。北京迎来了久违的凉爽，全市电网负荷压力也暂时得到缓解。日前，首都文明办发出倡议书，呼吁市民在吹空调时调高一度。据统计，空调温度每调高一度，耗电量将节省7%到10%。中国是陶瓷的国度，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国家博物馆日前举行当代瓷器捐赠收藏仪式，9家企业18位个人向国博捐赠了作品。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你和我走在爱情地图，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主导，两人共同的幸福，让一场旅程变成了赌注。争执让聪明的人糊涂，在不觉间走入了歧途，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回首又已经别人不出来时的路。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 13301125069。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提花买酒，约三五好友是生活，三里屯泡吧工体看球也是生活，朝九晚五按部就班同样是生活，披星戴月熬夜加班，郊区租房挤公交地铁还是生活。没有人能定义哪种生活方式就是成功的，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地生活着，忙碌也是生活，奋斗也是人生。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不忘初心但能随遇而安，在北京不假装，只做自己。

随时随地听经典。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日前，医改已经百天，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雷海潮在某医疗论坛上透露，改革一百天已经完成门诊急诊量5600多万人次，110多万出院和住院病人治疗有序。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交管部门将本市近期新增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予以公布，其中主要涉及东城、朝阳、海淀、通州、房山、大兴、石景山、平谷等9个区344处点段，比如青年路交通银行南侧路口、青年路大悦城西北路口西南角等重点路口。头伏饺子二伏面，这是老百姓过伏天的习俗，各家老字号准备了充足的招牌面，其中延吉餐厅预计将供应冷面1.1万份，峨眉酒家准备了超过1.3万份凉面，供应量同比将增长30%，新川面馆的各类面条也准备了5万份以上。近日，首都机场公安分局透露，对旅客霸机、打砸柜台、冲击登机口、殴打工作人员等任性维权方式，警方坚决严厉惩治。六月以来，已高限处罚63名危害航空安全的违法人员。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I'm sorry， 我不是故意在伤害你。 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偶然间你问我快不快乐，我觉得你好像看见了什么，是不是我的冷落让你难过，你的心感觉到了寂寞。那天起你开始变得沉默，我不知是否还能将你把握，太多的猜疑难免让人迷惑，也许爱会让彼此的心交错。别误会你以为我在改变，心在徘徊，其实那只是瞬间冲动的麻醉。想象的那样完美，有时我也会放纵一次，让自己喝醉。沉默，我不知是否还能将你把握，太多的猜疑 难免让人迷惑，也许爱会让彼此的心加错。别误会，你以为我在改变，心在徘徊，其实那只是瞬间冲动的麻醉。别误会，我不如你想象的那样完美，有时我也会放纵一次，让自己喝醉。 I'm sorry， 别误会。零点乐队最火的年代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美好的时代，不是说因为零点，而是那个时代值得怀念的东西很多。现在物质更加发达，却不知道喜欢什么了。倒是现在大家都会喜欢抱着个手机刷个不停，被一篇负能量满满的20000万人假装生活的文章煽动了情绪，就一起跟风刷屏分享。我想在晚上还是听听老歌吧，你会怀揣着希望明天继续奋斗。就像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中唱到的那样，即使我还是个穷人，但这里还是有期待我的人，即使北京再拥挤，还是给我留了一个位置的。969都市夜归人，听到赵雷开往北京的火车。 火车一路沉默，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还快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只是暂时的快活，但却是两个极端快活，开进了石路，开往北京的火车由南向北沉默的时钟，开往北京的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装作很快乐，痛到哭着，开往北京的火车今我就要无眠了，

一个洁净清新亮丽舒适的驾车环境，不仅能够延长内饰的寿命，同时也能有效改善驾驶心境。汽车保养很重要，关于车辆内饰的保养也得多留心。说到座椅，一般车辆的座椅部分占据了车内的大部分面积，也是车主接触最多的部分之一。当座椅不是很脏的时候，建议使用长毛的刷子和吸力强的吸尘器配合，一边刷座椅表面，一边用吸尘器把污垢给吸出来。对于特别脏的座椅，要分几个步骤才能彻底清扫干净。首先用毛刷清洁较脏的部分，比如较大的污渍、垃圾、污点、污垢等，然后用干净的抹布蘸上少量的中性洗涤液，全面擦拭座椅的表面。乐车帮养车提醒，抹布一定要拧干，以防止多余的水分渗入海绵，导致座椅潮湿，乘坐时不舒服，而且也更容易被灰尘污染。擦拭完座椅表面之后，用吸尘器再对着座椅清洁一下，以吸掉表面的残留污物，同时也能吸走多余的水分，尽快使座椅干爽起来，投入使用。高档轿车多使用真皮座椅，既舒适又显高贵，使用寿命也较长。真皮为天然之物，保养起来自然不能轻视，普通的化学清洗剂最好别随便使用在其中，应该选用碱性清洗剂，像肥皂水之类，洗后用棉纸巾擦干就可以了。乐车帮养车提醒，日常保养除了避免尖锐的利器刮划之外，还要注意防尘防晒，因为灰尘无孔不入，会将皮革的天然油脂吸走，导致皮革干燥。灼烈的阳光会使人体皮肤老化，这一点对真皮座椅同样适用。车舞飞扬温馨提示，真皮最好不要使用保护剂，这类物质会使真皮上瘾，必须经常使用，否则皮子就会光泽暗淡，毫无活力。而且关键在于保护剂对皮革并无多大益处。对于织物面料的座椅，处理起来相对简单一些，建议新车在买回时就予以保养清洗，并一定要立即干燥，使里面不留水迹。平时多用专业的清洗剂清洁保护，如不慎滴上果汁或咖啡等带色液体，建议您及时洗掉，以便保持车内的干净整洁。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经典九六九联合乐车帮推出养车季活动，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或者关注我的个人微博蒋亚威同学，都可以参与到本次养车季的抽奖活动。两种方式各抽取一位幸运的北京听众，获得车载真空吸尘器一件，让您对养车不再困惑。 离开会伤心，留下我愿你